八忽焉， 云何菩萨 本业清净化众生？咁啊，向下嘅经文就系解释利他之行，时间太长，所以始终啦、就波斯匿王再次问佛：个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即系十地菩萨所修嘅本业，就系具足修十波罗蜜，以慈悲智慧于生死涅槃之中啊，一切都无染相，不止生死，不止于涅槃，所以称为佢就本业清净。咁啊，菩萨既然本业清净，所以起个慈悲心咧就教化众生啦。菩萨因为起慈悲心教化众生，就不同于呢个凡夫，无有智慧，处处执着，自己啊未曾解脱，又点可以教化众生呢？又不同嗰啲异性嘅小性人，佢了咗生死之后啊，佢沉虚寂，冇呢个大慈悲心，又点可以教化众生呢？唯有菩萨佢自己修行本意清净故，有慈悲有智慧，先至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现在波斯匿王就同佛讲，佢话菩萨啦、点样叫做本业清净，然后先至去教化众生呢？佛言：从一地乃至后一地，自所行处及佛行处，一切知见故。向下呢就有好长的经文啊，就是佛答波斯匿王所问怎样叫做利益众生的行相。都佛言，佛就开口讲话啦。个从一地就乃至后一地，即系从十地菩萨中最初嘅一地，叫做欢喜地。经历二地、三地、四地，直至第九、第十啊，法云地，咁啊，佢就从一地咧，乃至最后嗰一地。咁啊，有得问啊？点解只系说十地，从初一地至最后一地，又唔讲地前嘅三贤位，即系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点解亦唔讲下后之妙国位呢？因为地前嘅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呢、个三十心讲明系贤，而非圣位啊，但复无名而未断无名，至到妙国佛地已经是究竟成佛，无名永断，化身呢就永净啊，就已经呢唔系菩萨嘅恩惠啦。所以现在我话从一地乃至后一地，就是讲每一地个菩萨。从因至果，念念之间妙契中道实相嘅妙理，咁啊，然后咧先至啊，以呢个慈悲心，将自己所学所证所得嘅，以一个慈悲心嚟教化众生。佢自所行处就系话十地菩萨啊，具足十波罗蜜自行。的境界乃是因地，不及佛行处啊，就是十地之后再进一步，就是妙觉佛果，他所行的境界就名为叫做果地的境界。十地行名为叫做自所行处，但是向下一金刚以一念破 无名成佛道啊，就通行而处，所谓自利利他的具足。所以向下经文话，得理尽三昧，就同佛行处，就同于佛境界。由应乐经里面讲，佢佛子啊，菩萨已是诸大寂门，乃至过十地界，与佛同坐。就是讲菩萨，一方面是自行，一方面是向于佛果。咁啊，既然在因为中行菩萨道，教化众生，咁啊，所以不久咧就成佛道，与佛所行，即系及佛行处。佢话一切之见故，呢一句咧就系讲佛之佛见，佛嘅乃系真知无知，就无所不知。佛所见乃是真见无见，就无所不见，就名为佛之之见。现在解释佛的之见是绝代清净，十地菩萨行本业清净，而教化众生是皆由佛之之见力生故，所以名为他们一切之见故。本业者入菩萨住八佛国中，作现佛四天王，修八法门，义谛平等心，化一切众生。咁啊，向下就系解释呢个十地菩萨每一地佢所修个功德，咁啊本业清净啦，然后以慈悲心度众生，就名为佢化众生啦。亦即是系答复波斯匿王所问云何菩萨本清净化众生呢个问题，个本业者就系答上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就系话菩萨自己本所修业清净，具修十道，有慈悲智慧，所以就能教化众生，就名为他的本业者。若菩萨住八佛国中，作阎浮四天王，修八法门，以对平等心化一切众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十地中最初一地，他的欢喜地。那么这个的欢喜地呢，由于十回向后心，一念精进，破地上的无名，正中道实相，咁啊名为叫做初地位。咁啊佢到到呢个时候，因为破无名正发生啊，心里有一种任云嘅欢喜，所以叫做欢喜地。初地欢喜嘅菩萨住响八佛国中，就作阎浮四天王。咁乜嘢叫做八佛国中呢？就系响呢个八佛国土之中作阎浮四天王。呢一句呢就讲佢作王嘅位次。阎浮四天王，即是系南阎浮提一方嘅四天王，即是咧系南方增长天王，佢向南升故，所以作而王。但系作咧呢个阎浮提啊，南方增长天王，佢修八法门，就系讲佢所修嘅行为。咩叫做八法门呢？例如十善之中，每一善都具足十善啦。咁啊，名为佢就八善嘅法门。佢二谛就平等心啊，二谛通常嚟讲咧，就系真谛同埋呢个俗谛，就系讲个初地菩萨进入中道实相真如，了知真俗都无相，一味平等，所谓非即就非离。咁乜嘢叫做非即呢？ 就十地菩萨其中的初地开始，能够入这个俗世之中去度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他就飞即飞离呢，就虽然度众生之时，但永离异种生死，证得诸法本空的道理，所以叫做平等心啊，即是二谛根俗不二平等为一中道，化一切众生。二谛平等心就明初地菩萨的自利正果，化一切众生就讲初地菩萨去教化众生的行相。因为菩萨自证真独二谛平等理，亦以此平等理教化众生。那以后其他的九地啊，每一地菩萨亦都是自证真独二谛平等理啊，然后以此平等理呢来到教化众生。因为菩萨以利生为事业，以宏法事家务啊，若不弘扬佛法，若不度众生呢，就不明叫做菩萨。所以十地中地地个菩萨都是修真俗二谛平等理，以此你们就教化众生。他有菩萨住千佛国土作铺利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讲第二啊离垢地个菩萨位。咁啊，离垢地菩萨呢就是离呢个破戒之垢，成就呢个戒波罗蜜，咁啊称为佢就离垢地。即是第二地，咁啊，若菩萨呢个第二地个菩萨，佢又住千佛国土，就比初地菩萨咧呢个教化嘅地方啊，就广阔咗好多啦。初地系八佛国土啊，现在二地菩萨所教化嘅国土咧，就有千佛国土咁大咁多。佢作粗利天王。咁啊，一个就铺离天王咧，印度话佢就铺离天，中国话就三十三天啊，在呢个须弥山嘅山顶，呢、這个山顶中啊，东南西北四面，每一面都有八层天，咁啊四八就变三十二天啦。咁啊，加上呢个天主帝释天居于呢个山顶之中。咁啊，成为三十三天嘅天主啦。咁啊，现在二地菩萨住呢个千佛国土，佢作呢个粗利天王，修千法门，就系在呢个十信位中，每一信啊都具足以一百善，咁啊名为佢就千法门，就系名菩萨呢个自利之行，十善道化一切众生。咁啊，二地菩萨啦，作铺利天王之时，佢以呢个十善道嚟到教化众生。十善道咧就系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耳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咁啊，呢十种善化咧，从前已经系解释过，呢处咧唔再重复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乃至缩小。每一个家庭，凡是为这个主老人能够以这十种善化来到教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社会里面的人民，或者家庭里面的子子孙孙、兄弟姊妹叔伯，准可以社会、国家庭都得到七难全消。灾障不起，人民安乐。所以话我哋想希望呢个社会安宁，唔系话立几多乜嘢法乜嘢法咧就可以咧搞得好嘅。一定要每一个人啊有一种道德嘅修养。所以几十年前啊，都唔好话几多百年前啊，就系我哋旧时。做细佬哥的年代，我都觉得香港呢都很安定， 因為那陣時啲人好老實，咁大家做一份工或者做啲小生意，咁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冇咁多嘅聲色犬馬，咁啊人咧比較佢呢個心咧就安靜啲，社會咧都好太平噶。但係現在雖然係工業發達，社會發展無量，人嘅享受咧就真係高咗一百倍都唔止啊！但係由於每一個人趨向於呢個物質，而對於呢個自心啊，所謂道德嘅修養咧，可以減少到等於零咁滯，就變咗冇呢個道德心。嚟到範圍住每一個人嗰種個狂性啊，嗰種懶性啊，嗰種個貪性啊，所以變成社會咧，每一日咩打劫啊、強姦啊、謀殺啊，日日都有。可以講咧，如果嗰日個報紙同埋電視台冇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咧，才是真正係新聞啦。等於話咧，日日都有，就係缺乏咗咧。这个十善的方法来到滋润自己的善心，每一个人在这个物质里面发展，一旦求不到或者眼红别人有自己没有，就常常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想大众和乐共处，无所争执和无灾无难，一定要以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十善法进一步受持这个波耶波罗蜜，观诸法空，然后先就看得破，看得破先就放得下，放得下先就可以身心自在。这点呢是肯定的理由，即使有佛冇佛出世啊，呢种道理都常住唔会变迁嘅。佛若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圆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呢一段经文就系十地中第三，叫做化光地菩萨所化嘅国土。化光地菩萨，佢咧成就呢个忍辱波罗蜜，断修道中所断嘅无明，得到咧呢个无生法忍啊，智慧显法，所以名为叫做法光地。此第三法光地菩萨住十万佛国中，咁啊又比咧呢个二地菩萨住千佛国中咧，他所教化这个国土啊就大了很多很多了。他是作炎天王，炎天王呢即是夜魔天王。那么他们夜魔天呢，印度说他们夜魔，中国说呢他们时分啊，就是这个天上的人呢时时刻刻他的畅言快哉快乐。由这一层天呢，他善知这个时间的分野，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受这个五欲的快乐，所以名为他的时分。在这个佛地论里面讲，他始终就是始天之中随时随地受快乐，所以名为叫做时分。那么这个炎魔天，他所住的地方属于这个空居天，虚空之上，以这个彩云啊，天上的彩云为地，人间的日月光明照不到的了。照不到的黑暗又不是，他这个天人有福，他这个自身发一种光明出来，以这个莲花开合来分他这个昼夜。修十万法门就是明这个第三地菩萨所修的法门之多，他的大数呢叫做十万，四禅定化一切众生。因为第三法光地菩萨记作这个炎天王，他在天上呢常常以这个四禅定来教化一切众生。什么叫他们四禅？第一，他就离生 就起落地。话色界嘅初前天，离开呢个欲界嘅操纵，冇咗呢个欲念，即系欲念冇咁强，佢生一种起落之后，所以名为叫做离生，就得到呢个起落。第二个就定生起落定，咩叫做定生起落地呢？乃系色界嘅第二禅天。咁啊，呢一层天嘅众生啊，佢常常住于呢个圣妙嘅禅定，又住于呢个圣妙嘅禅定啊，佢呢个心里边咧有一种欢喜快乐，所以名叫做定性咧就起落地。第三就离起妙落定啊，识得第三禅天就离开呢个二禅天嘅操动嘅喜爱，而住于更胜一层嘅快乐，所以名为叫做离起就妙落定。第四是舍念清净地啊，就系识得第四禅天，佢离开前边呢个起落，得到呢个清净嘅平等。住于呢个舍受正念之中，所以名为叫做舍念清净地。咁啊，二代呢个第三法光地个菩萨，因为作呢个炎天王修十万种嘅大法门，所以常常呢以呢个四禅定嚟到教化一切众生。佢若菩萨住百亿佛国土，作兜率天王修百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十地中第四地叫做贤慧地菩萨，咁啊咩叫做贤慧地菩萨咧？咁啊此地菩萨成就精进波罗蜜，佢时时精进观真俗二谛平等嘅道理，佢在呢个修道位中断无明，正法身。使到自己呢个智慧啊光辉再加一，因此名为叫做贤慧地。咁啊，此地个菩萨住百亿国土中，名佢咧所教化国土之多之大，作兜率天王，兜率天啊，亦名为叫做知足天。咁啊，呢一层天嘅天人咧，佢。因为个禅定啊，比较咧又进一步啦，因此佢对呢个五欲境界啊，佢就尽量咧减少呢个贪着，佢常常咧好知足咁样，唔会咧过分贪着呢个五欲。咁啊呢一层天咧，亦系依空而住，但系欲界嘅第四层天系介乎夜魔天与六变化天嘅中间。咁啊，呢一层天啊，还有一个内院啊，内院咧就唔系兜率天嘅外院，内院就系弥勒菩萨所住啦。咁啊，现在弥勒菩萨啦，就系在呢个兜里边入定，等到释迦牟尼佛嘅佛法灭尽之后啦，咁啊，弥勒菩萨就出世啦。咁啊，如果我哋现在响呢个娑婆世界呢边，就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啦。拜释迦牟尼佛为师啦，如果有福报嘅，就生在佛前，亲自叩头顶礼佛，拜佛为师。现在我哋虽然福薄，生在佛后啊，等于话我出世佛已经唔在啦，但我哋仍然咧系拜释迦牟尼佛为师，因为现在都仲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我哋在释迦牟尼佛嘅座下。或者他的佛法之内修种种的善根，或者修种种的智慧，即使现生或者尽释迦牟尼佛所教化这个时间之内而未能证菩提，而未能断烦恼证佛果的呢，你只要呢曾经种过善根，等到弥勒菩萨出世啊，龙华三会我哋通通都榜上有名，不过所唔同者咧，由现在开始啊，距离弥勒菩萨出世嗰阵时啊， 都唔知道有几多千千千千万万年，就等于话原则上我哋虽然等到弥勒菩萨出世嗰阵时咧，我哋有机会榜上有名，龙华三会教化我哋。但系我哋现在开始直至弥勒菩萨出世呢一段时间啊，千千万年，咁啊，如果未曾了生死咧，咁啊呢段时间受苦无量噶噃，唔简单喎、啊，都不如咧老老实实啦，啊念多啲阿弥陀佛，念多几句观音菩萨啦，唔使等到弥勒菩萨下生咧，我哋现生。或者隔一生两生呢，断烦恼出三界的生死轮回，那就好过呢等到弥勒菩萨出世了。那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们业障深重，由现在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之前一日，我们都未曾解脱，都还是生死轮回，但是一到弥勒菩萨出世呢，我哋就榜上有名，龙华三会啊！咁啊，弥勒菩萨咧就教化我哋点样修行了生死成佛道啦。个修八亿法门就系讲咧第四地个菩萨，佢所修个法门八亿之多啊！啊，咁我哋由呢个地方就明白，行菩萨道咧唔系简单一回事，菩萨道未成。就佛道不容易成啊！咁啊，由呢个地方咧，我哋应该咧要时时啊，要警惕自己，要勇猛精进，要发呢个大心，真真正正要万缘放下，所无挂无碍，好好地广修福慧，行道品化一切众生，就系明呢个第四地菩萨。他呢以这个种种的三十七道品呢来到教化众生，佛若菩萨住千亿佛宫作化乐天王，修千亿法门，以第四世法地化一切众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明第五难胜地的菩萨所教化国土的广厦，以及所教化的众生。第五地名为佢哋难胜地咧，佢就成就呢个禅波罗蜜，因为有禅定故啊。对于若真若作，若空地若有，所谓真俗义低圆融，空有不二，其功德咧系不可思议，难于估量，所以称为佢哋难胜地。咁啊！呢个难胜地菩萨，佢住呢个千亿佛国土咁东，作呢个化乐天王。乜嘢叫做化乐天王咧？在大智度论讲啊，化自乐，自化呢个色声香味触觉五尘，以为自己个快乐，等于话佢所有自己呢个五欲嘅快乐咧。是由自己的福力所变化的，所以名为它就化乐，自己的福力变化一切得五欲之乐，使到自己得到享受，那就叫做化乐天王。那么这一层天人身呢就很大的，有八由从这么大，它这个身就常常放光，因为它禅定呢就比较精进了，这个欲念粗俗的尽量减少，所以个男女间的欲爱呢彼此间呢对面望一望笑一笑呢，那他就成了这个男女的欲事。那么将来他那些小孩子出世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膝头那个是变化生的，那么就证明呢他这个欲念少啊，而他生处呢亦都是清净。咁初出世的细路仔啊，这个小孩子呢就好像这个人家十二岁细佬哥咁大，这就是讲这一层天的福报。个修千亿法门， 咁啊，第五地所修嘅法门咧，达到千亿之多嘅，系举佢呢个大数。第二帝、四帝、八帝化一切众生，二帝就系真帝，而同俗帝啦。咁啊，呢个真俗二帝嘅道理啦，即系真帝就观空，俗帝就观有啊。因为观空，所以不住生死；因为观有啊，所以常常喺生死里边咧教化众生。现在不观空，亦观有，所谓生死涅槃，两皆不障。二帝平等入于中道，咁就佢哋二帝。四帝咧就是、苦地法，要讲过好多次啦。八帝咧就系、是、观无常、苦空无我，就名为一种。再加呢个常得，咁啊名为实得。现在第五能正地菩萨，既然自修千亿法门。因此佢常常用呢个二帝法、四帝法、八帝法嚟到教化呀，十万亿佛国中化天王，修十万亿法门，十二因缘智化一切众生。呢一段经文呢，就系名第六现前地菩萨。咁佢哋现前地菩萨呢，指一地菩萨成就呢个慧波罗蜜。咁既然成就慧波罗蜜，以智慧嘅观诸法空，佢就能够断咗咧修道慧中所断嘅烦恼，正发生得最胜嘅智慧，使到现前啊一念清净心里边既无染，都亦无净啊！所谓生盘若染啊，都系自性平等，所以叫做现前地。嗰位若菩萨就呢个现前地个菩萨，住十万亿佛国中，就明佢教化国土嘅广阔。作他化天王，化天王呢，即系他自在天，系欲界嘅第六层天，即系欲界咧最高呢一层天。咁啊，呢一层天嗰啲天人啊，如果佢想要享受呢个五欲快乐嘅时候咧，咁啊，佢连自己变化都系多余噶啦，系由他天别个天所变化，令到佢咧得到呢个五欲嘅快乐，所以咧名为叫他化自在天。咁啊，修十万佢所修嘅法门之多，咁啊呢一菩萨啦，即系呢个第六现前地菩萨啦，佢常常以呢个十二因缘嘅智慧嚟到教化众生，就教一切众生咧，亦顺观察十二因缘，了得三界轮转，无非咧都系如幻如化，因此咯。佢若菩萨住八万亿佛国中，作初禅天王，修八万亿法门，方便自然接化一切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十地菩萨中嘅第七地，叫做远行地。咁啊，远行地菩萨佢承受呢个方便波罗蜜，由于佢有种种嘅方便力故，在修道位中断尽无明烦恼，远离异性嘅自道，而常常以种种嘅慈悲方便权巧嘅方法度众生，所以名为佢哋远行地。嗰位若菩萨，第七远行地个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令佢所住所教化嘅国土之广大。作初禅天王，咁乜嘢叫做初禅天王呢？就系、是、色界诸天啊，呢、這个初禅天啊，离开呢个欲界嗰种嘅淫欲，冇咗呢个男女嘅欲事啦，佢个自心啊当然清净啦，就名为叫做梵天啊，亦名叫做清净天。咁啊，初禅天呢，佢哋以呢个禅悦为食啊。佢就唔需要呢个人间呢个断食，咁咩叫做断食呢？好似我哋家食啊，今日豆角靓喎，咁啊买根豆角翻嚟炒下啦， 咁啊，佢豆角咪一条长长地噶啦，慢慢就剥得佢一段一段，总之手可以摸得到嘅，而能够可以一件一件放落个嘴嘅，可以分段嘅，等于话有形有相啊！呢种名为叫做断食。咁啊，禅天以上咧，佢哋以呢个禅悦为生，所以我哋上供咧啊，咁啊，天厨妙光都禅悦为食啊嘛。佢入定嗰阵时咧，佢入咗禅定啊，即全身愉快，全身饱满，咁佢咧就唔使再食嘢啊，佢就全身得到滋润噶啦。咁啊，佢就禅悦为食。咁啊，因此我哋讲到呢个食咧，如果人间我哋啲人就断食咧，就系、是、一段一段咁样分得开嘅，手可以攞得起嘅。可以放落嘴里边嚼嘅，眼可以见得清楚楚嘅，名为就断食。咁如果嗰啲鬼神啊，佢哋乜嘢食呢？佢就速食。咁鬼本身就无形无相噶啦，我哋拜祖先啊，拜嗰啲过往嘅先人啊，你无论佢煮乜嘢嘅饮食都好啦，咁啊，点解我哋啲出家人啊，或者受咗五戒菩萨戒？我哋唔食呢个拜过祖先嘅嘢咧，就因为嗰啲鬼神啊，速食。点解佢哋速食呢？虽然佢无形无相，你睇佢唔到，富不妨，佢有佢嘅世界，我有我哋嘅世界，咁啊富不妨碍，我哋睇唔到佢。但系我哋因为诚心煮啲饮食，或者买啲生果嚟到拜祭佢啊，咁啊佢咧就速到味道。佢就食嗰啲味道咧，佢就唔食呢个渣。例如你哋斋又好，杂又好，如果你拎去呢个山上嗰啲坟墓啊，拜嗰啲祖先啦，咁啊，你试下真系噶，呢啲唔系心理啊，我都试过。的确咧，你拜咗之后咧，嗰啲斋菜啊，嗰啲肉类咧，你食咗落去咧，好似冇乜味道咁噶，即系冇咗对于原来嗰啲。斋又或者杂嗰啲本身嘅味道咧，好似少咗啊！而且有一种咧滑滑潺潺啊，嗰啲鬼神嘅口水嚟咁嘅。咁啊，所以咧就因为咁样，我哋呢个出家人或者受过菩萨戒啊，或者受过五戒，因为我哋嘅地位受咗咁多戒，比佢高咗啦。咁啊，而佢食嘅嗰啲咁嘅口水味啊！我哋何必佢沾染呢？所以一般受咗戒嘅人咧，就唔食呢啲所谓咧嗰啲祖先啊，嗰啲神咧食过嘅嘢，就系咁嘅意思。因为佢速食啊，佢食咗佢速度，食咗嗰啲味道啦，咁啊速到啦，食咗啲味道啦，咁啊剩翻嗰啲渣响面啦，都无所谓啦，所以就唔食啦。咁啊，由于呢个禅天里边冇咗呢个断食。所以咧，佢冇咗呢个鼻啊，同埋呢个舌嗰两种啊分别，只系有呢个眼、耳、身、意四种色咧，有呢个起受。个方便字就即时系权字，愿字咧就系、是、大愿嘅平等字，就系、是、话第七远行地个菩萨能以种种嘅权巧方便。能以自己种种的心愿，他尽量的教化众生，不分这个人我，不分的彼此。不若菩萨住八万微尘数佛国中，作二禅的梵王，修八万微尘数法门，相照方便神通智，化一切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解释十地中第八地不。动地咩叫做不动地呢？由初地至到第七嘅远行地啊，名为佢哋有功用度。到第八不动呢，就叫做无功用度啦。佢即使佢修行都好啦，佢任运自然，唔使起心动念，不为一切境界所得到呢个真无生忍，成就愿波罗蜜。佢有一种呢。好深的愿力，在修道位中断这个无名烦恼，再进一步正清净法身。 周呢个无相观，因为无相之故，所以呢人民用功不为外境所动，所以名为佢就不动地。不第八不动地嘅菩萨啦，佢住八万未曾数啊，咁多个佛国中嚟到教化众生，令佢所教化嘅国土嘅广大。作二禅嘅梵王，二禅咧就初禅以上，就变成咧系二禅天。二禅天佢呢个定力攻心之故，仅有呢个意识之一念，因此咧只有呢个喜舍两种感受与呢个意识相应，冇呢个眼耳鼻舌身呢五种色，所以冇咗呢个乐受。咁啊，呢个第二禅天佢呢个意识嘅愉悦就比较粗啲，因此咧只有啲喜受，就冇咗呢个乐受。个相照方便神通智者，就系、是、话第八不动地菩萨作二禅嘅梵王，佢所修咧系八万微尘数咁多嘅法门，相照啊方便。同埋神通，照于呢个方便权巧，亦照于呢个神通变化，以种种嘅方便权巧现神通啊，所谓随处现身嚟到教化众生。不若菩萨自八万亿波生期未曾数佛国中作三禅大梵王，修八万亿波生期未曾数法门，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十地中第九地菩萨。咁啊，第九咧佢就善慧地。咁啊，第九善慧地菩萨成就力波罗蜜，佢有一种咧大智慧力。他在这个修道位中再断一份无名，正多一份法身，具足实力无所谓，以一切一切处，他知道哪的众生可以度，哪的众生无缘不可以度，如果跟他有缘可以度的众生，他能够随机说法，所以称为他的善慧地。他说若菩萨住八万亿阿僧祇未曾数佛国中，这一句经文讲第九善慧地菩萨，他所住的国土有八万亿，有阿僧祇未曾数这么多的佛国，令他所教化国土之广以共大，作三禅大梵王。三禅大梵王呢就是指这个三禅天的大梵王。到这个三禅天呢，他这个禅定啊又进一层了，仅有这个意识，有这个乐受和这个舍受。第九地的菩萨呢就比这个第八地的菩萨这个意识的欢喜之上呢就微细了很多，就冇咁粗啦。咁啊，收八万亿阿僧祇未曾数法门，就讲个所收个法门之多，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啊。咁啊，佢常常用啲四种嘅无碍智，四就系四种，无碍咧就系冇所障碍，智咧。就是智慧啊，若于他这个心来讲有智慧，如果对于口来讲呢就叫做四无碍变了，即是法无碍变、意无碍变、事无碍变、妙说无碍变，也可以讲呢法无碍之、意无碍之、事无碍之、妙说无碍之。咁啊！呢四种无碍以前解释菩萨常以呢个四无碍变教化众生，令佢咧舍邪归正啊，断烦恼成菩提。 可说不可说佛国中，作第四禅三界主。修多说法门，得理尽三昧通，行住尽三界缘，教化一切众生，始于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证。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第十个法云地菩萨，此地菩萨成就智波罗蜜，在修道位中，亦断无明烦恼，净法身理体，具足无边的称善功德，能够出生无边的功德水，以这个功德水来到净化众生这个烦恼心，好处这个天空，时时落雨一样，能够净化这个大地，所以称它为叫做法云地。跟若菩萨指第十地法云地菩萨，他住这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那什么叫做不可说呢？即是说呢，他这个数目多到数都数不清，那就叫做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个佛国土，就是明他呢所教化这个国土呢广而且大。第四禅大净天王，第四禅呢就是四禅天中最高的，叫做第四禅天。咁中国话佢就仅有意识，就是、六识中只系有呢个意识，唯有呢个舍受与之相应啊。咁呢个第四禅大净天王，亦即系摩斯首罗天，居坐呢个色界顶，佢神通广大，智慧第一，所以为三千大千世界嘅主人。在这个唯识十地里面讲啊，他说什么叫做世主呢？即是世间主呢，即是大自在天，就是讲呢这个摩斯首罗天。他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就是明他呢所修的法门来得呢是多，得理尽三昧。理尽三昧呢就是金刚妙定，以此这个金刚妙定守灵言三昧啊，能够尽这个一心之理，因为第十八云地呢还有最后一份心上无明啊。